都即系都肯定系真系形式化，肯定系假嘢嚟噶啦，系咪？ 阿杜汶就拆穿咗佢咯。 啊，因为佢原来佢可以咩话，可以打电话入去噶嘛。 系啊，但系到头来我哋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嘅啫。 你边有话事？其实我都系打份工嘅啫，系咪？咁样话林郑，咁确实亦都系。其实 喂，咁曾荫权系更加坦白呢一方面，我要做好呢份工，真系。 系啊，咁我礼拜三咧就上咗去呢一个北京啦，咁就去呢、這、一个叫做粤港澳大湾区。嗰、那個叫領導小組啦，咁就開會，就講下呢啲即係大灣區安排啦，咁樣。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即係之前都好多一啲即係幫黨出聲嘅媒體啦，即係譬如好似經濟報啊，同埋呢啲我見到即係主要就係蔡冠森啦，係咪？咁嗰啲一早已經講曬啦，大家唔好期望咁高嚇，即係因為咧。而家中美貿易戰啊，要低調啲啊，咁樣樣。咁但 係唔係喎？蔡冠森好似係搞緊港獨㗎喎。佢話香港係一個獨立 嘅關稅區。 嗱，你要知道咧，呢啲即係叫做係建制派有好大嘅組成部分就係揾食派啦，而佢就係當中嘅表表姐啦。佢係咪中華廠商會係嘛？即係佢嗱，咁佢就即係主要係代表緊嘅就係啲即係港商嘅啲利益啦， 廠佬啊， 即係廠佬啦，即係譬如。本身傑斯好似即係應該係佢代表。 大問題，傑斯嗰啲咁嘅廠佬真正揾到食嘅廠佬，已經唔係點靠大陸㗎啦。 咁好啦，嗱，你見到呢個人又幾得意嘅，即係你兩個月之前咧，仲喺度大言慚慚啊，就喺度話啦，以後就冇香港人㗎啦，只有大灣區人嘅啫，係咪？咁啊，好啦，咁啊，之後你。兩個禮拜之前嘅啫，咁佢突然間又轉口咯，哇！而家中美貿易戰，咁啊，即係特區政府係咪應該出面，即係同美國講下？我哋係一個獨立關稅區嚟嘅。其實講真，呢啲唔使你講，人哋自己本身有香港政策法，呢啲即係我唔需要轉政策嘅時候，唔需要你專登走去提我咁戇鳩啊，係咪？即係你無端端咁樣同人講做乜嘢啫？即係此地無銀。 唔係佢而家狀況就係話俾你聽。大陸係破壞緊呢一樣嘢啊嘛，所以佢先至要企出嚟強調啊嘛，香港嘅獨立關稅區或者香港喺政治上面應該係同大陸隔離呢一樣嘢本身 啊，咁啊即係其實嗱呢排興講底線紅線啦，即係其實嗱對於呢一紮咁樣嘅建制派嚟講咧，個底線就好清楚嘅，即係愛國還愛國。就是、我底線咧，就係、是、我荷包，係咪？ 外國都係為咗錢嘅啫， 係咪先？即係呢個好清楚嘅，呢、這個就係、是。咁好啦，嗱，今次咧，你話呢一個叫做係大灣區嗰個論壇咧，咁就唔係論壇啊，其實呢個領導小組開會啊。喂，佢哋話有三個咩？即係嗱，邊個啊？呢一個劉兆佳就話好勁啦，係咪？林鄭，喂，犀利啊！點解林鄭都有份出席呢啲咧？即係國家級啊嘅呢啲咁嘅 即係咩頂呢個國家級？顶层设计 系啊， 作为呢个领导小组咧， 即系你 级别之高嘅。 哇，客观上佢应该系已经亲自承认咗佢系党员嚟噶咯。 诶，咁又唔系嘅，因为咧佢呢个领导小组咧，应该系国务院辖下嘅一个即系协调办事机构。 系 啊，咁咧就即系。以前都成立過，即係類似西部大開發都成喺國務院下底都成立過類似咁嘅領導小組嘅、 哦。即係以前嗰啲咩九加二嗰個。 係啦，類似啦嚇、 即係呢啲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啦，即係跨部門協調嘅小組啦。 咁而喺阿習近平任內咧，就專登即係下搞好 Q 多呢啲領導小組啊。個作用主要就係咧攞嚟即係架空呢一個阿李克強嘅，其實就係、是 即係架空各個即係國務院下嘅部委嘅權力啦嚇。變咗嗰啲部位咧，只係執行呢啲小組嚇、領導小組嘅即係工作嘅啫，咁樣啦嚇、決策就冇份噶啦。 係啊，咁而家劉兆佳講啲咩咧？就係話哇犀利啊，林鄭係嘛？而家咧就同呢啲即係佢爭在未講到話同啲頂領導人平起平坐嘅啫。 唔係，係降格得好犀利，由梁振英開始。咁所以你講呢一樣嘢有冇平起平坐嘅意義？擺到明都唔會有噶啦，即係比起。董建华年代嗰个九加二，佢系更加 唔系你谂下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嗰个领导小组里边有啲咩人先得噶？即系讲真，即系你香港唔净只有即系特首啊林郑，又有个中联办主任咧，跟住仲有港澳办主任咧， 咁即係话你只係成个小组成个。 佢话咩喎，刘兆佳话咩喎，佢话代表咗呢中央好尊重呢个一国两制。 咪大问题 真。而且即係呢个香港呢即係有呢个特首喺度呢就等于係香港有发言权。 咪大问题真。 你係有淨係你冇错你就淨係得发言权嘅啫。你就冇决策权，因为你成个小组廿几三十人你得一个。 唔係即係，嗱即係等於我哋 呢個一定係要同以前九加二嘅嗰一個即係嗰個領導小組出嚟睇，以前嗰個係董建華同埋陳方安親自牽頭咁 啊 大佬。 嗱，以前九加二有咩唔同咧？就係你冇個領頭人啊嘛，你九個人都係平起平坐啊嘛。係 喎， 你而家有個副總理，有個政治局常委喺裏邊，就嗰個人話曬事㗎啦，定係？ 仲要係呢一個廣東省省委咧，就坐喺阿韓正隔離咁。 仲要廣東省省委係做呢個小組嘅副，即係其中一個副組長喎。 係啊， 即係有曬層級喺裏邊。 即係廣東省係比香港係高喎，喺呢個大灣區嗰個設計裏邊。 憲制地位唔係咁樣噶嘛？ 憲制地位咪香港同廣東省係即係一樣咯，起碼省級咯，最少都 係啊。咁好啦，咁佢而家就话呢，咁即係你咁咩叫发言权啦，即係拉你入去嗰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然之后呢就领导讲完说话嘅时候呢，你就举起个手指缸咁样咁嗰啲 emoji。 即係嗰个发言稿呢，系咪你自己即係亲手撰写都系成问题，你一粒发言肯定就有㗎啦。 係啦，所谓嘅发言权呢就系呢啲咁嘅嘢嚟嘅。 冇错。 咁好啦，咁佢今次呢即係呢一个叫做系即係呢個開完會啦，咁開完會咧又話：哇，勁喎！而家好多即係有三個成果喎。第一個成果咧就係話，為咗爭取到啊呢個咧叫做係國家級嘅研究中心咧，即係一個係搞 AI 嘅，一個咧就係搞呢個即係新發科技嘅。咁啊落户嚟呢一個咧就係科學園喎，係嘛？咁啊呢個係第一個成果啦。第二個成果咧就其實係嗰個咩咧，搞一個咩大灣區啊，嗰個院士聯盟啊。將啲院士呢就即係又開多個 WhatsApp group 啦，又話咁啊！你哋 院士聯盟阿昌啊、院長啊嗰啲應該走埋過去喎， 係啊，咁樣呢啲乜嘢？咁啊，主要就係講呢啲乜嘢。而第三 啊，匪類監察，乜嘢啲院士啊？ 啱啱 AI 監察匪類 大灣區喎，開開呢個 唔係即係咁講咯。唔係而佢話嗰個秘書處咧，即係呢個院士聯盟嘅秘書處都唔係設喺香港噶。啊！而設喺廣州咁樣嘅，其實係咁即係話咧，即係你要聽佢老點啦，係咪？即係你等於你本身其實講真，你香港好地啦，即係我哋自己本身我哋嘅大學咧，其實國際化大學咧，其實係相當之多。嗱，我哋有八間大學，喂，即係你有國際排名嘅，已經有五六間啦。最差，如果你話入到呢一個 Times 咧。即係呢、這個即係頭二百名 QS 頭二百名嘅咧，都有四五間啊！即係排喺第五嗰個破裂都係即係近住二百。喂，我哋本身有一個咁國際化嘅啲大學，喂，其實講真，對外嘅聯繫可以好多，係咪？點解無端端又要院士聯盟？你無端端開個 WhatsApp group 逼我一齊同你傾偈啫，係咪？即係有嘢就傾，冇嘢就冇，即係就冇必要傾㗎啦。 例如你單講社科嘅話，喂 ，Hong Kong U 同延世慶應，喂係有一個東亞研究中心㗎喎，喂佢哋嘅格調點睇都係高過大灣區嘅大學院士聯盟喎。 係啊，咁你無端端搞個院士聯盟，即係有乜意有乜謂咧？咁樣即係。你好驕傲嘅，即係想咁講咧，即係其實嗱，佢第一個重頭戲，佢當然就係想咧借香港嗰個角色，咁啊推呢一個創科啦，即係講白啲就係其實用香港嚟推呢一個中國製造2025。咁而家大陸佢自己喺大陸咧，佢就梗係唔會咁高調去搞啦，咁就係借香港嚟搞，咁所以先至會有嗰啲咩研究中心啊，先後落會香港。咁即係你而家你講呢個大灣區。嗰個目標就係其實係你韓正講啊嘛，即係一國之本，然之後又用兩制之利啊嘛。咁兩制之利利喺邊先？其實講真，我哋香港係唔缺錢嘅，亦都係一個融資中心。如果你啲創科 project 係掂嘅，大把人即係爭住俾錢你搞啊！ 唔係因為你如果講咗，即係香港係受呢、這個即係美國嘅香港政策法保護啊嘛，你好多高科技嘢可以係嚟到香港輸入香港，但唔可以輸入大陸啊嘛。 最簡單一樣嘢， 點解創科要啲